弥陀经卷第48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舍利子品第2-4复次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引发六神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神境智正通，能起种种大神变事。所谓震动十方，各如净伽沙界、大地等物，变一为多，变多为一，或显或隐，迅疾无碍。山崖墙壁直过如空，灵虚往来犹如飞鸟，地中出没如出没水，水上经行如经行地，身出烟焰如辽高原，体住众流如霄雪岭，日月神德威势难当，以手闻摸光明隐蔽，乃至静居转身自在，如是神变其数无边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具如是神境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知神境之正通性，不知神境之正通事，不知能得如是神境之正通者，与知不知俱无所知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娱乐引发如是神境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神境智正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天耳之正通，最胜清净过人天耳，能如实闻十方各如净伽沙界情非情类种种音声，所谓遍闻诸地狱声、旁声声、鬼界声、人声、天声、声闻声、独觉声、菩萨声、如来声，基于一切情非情声，若大若小，无障无碍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具如是天耳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知天耳之正通性，不知天耳之正通事，不知能得如是天耳之正通者，与知不知俱无所知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娱乐引发如是天耳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天耳之正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他心之正通，能如实知十方各如净伽沙界他 他有情类，心即心所。所谓辨知他有情类，若有贪心，若离贪心，若有嗔心，若离嗔心，若有痴心，若离痴心，若有爱心，若离爱心，若有取心，若离取心，若聚心，若散心，若小心，若大心，若举心，若下心，若极静心，若不极静心，若调心，若不调心，若定心，若不定心，若解脱心，若不解脱心，若有漏心，若无漏心，若有异心，若无异心，若有上心，若无上心，皆如是智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，虽具如是他心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执他心至正通性，不执他心至正通事，不执能得如是他心至正通者，与执不执，俱无所执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不为娱乐引发如是他心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他心智正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速住随念之正通，能如实意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诸速住事。所谓随意，若自若他，过去一心乃至百心情诸速住事。或复随意，若自若他，过去一日乃至百日诸速住事。或复随意，若自若他，过去一月乃至百月诸速住事。或复随意，若自若他，过去一岁乃至百岁诸速住事。或复随意，若自若他，过去一劫百劫千劫多百千劫乃至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劫诸速住事。或复随意，前记所有诸速住事，为如是时，如是处，如是名，如是性，如是类，如是时，如是久住，如是受量，如是苦乐，从彼处末来生此间，从此间末往生彼处，如是形貌，如是言说，若略若广，诸速住事皆能随意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具如是种种速住随念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执速住随念之正通性，不执速住随念之正通事，不执能得速住随念之正通者，与执不执俱无所执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娱乐引发速住随念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速住 随念之正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，天眼之正通，最胜清净，过人天眼，能如实见十方各如净切沙界，情非情类，种种色相，见诸有情，死时、生时，好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若劣若胜，随业利用，受生差别。如是有情，成身与意三种妙行，赞美贤圣，正见因缘，身坏命中，当生善趣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中，受诸快乐。如是有情，成身与意三种恶行，匪毁贤圣，邪见因缘，身坏命中，当堕恶趣，或生地狱，或生旁生，或生鬼界，或生边地下贱秽恶有情居中，受诸苦恼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具如是清净天眼，见十方界诸趣有情，此此生彼因果差别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知天眼之正通性，不知天眼之正通事，不知能得如是天眼之正通者，与执不执俱无所执，何以过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娱乐引发如是天眼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天眼之正通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漏尽之正通，能如实知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一切有情漏尽不尽，菩萨虽得此漏尽通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唯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复希求于意力故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具如是漏尽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知漏尽之正通性，不知漏尽之正通事，不知能得如是漏尽之正通者，与执不执俱无所执，何以过？舍利子，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为娱乐引发如是漏尽之通，唯除未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引发漏尽之正通波罗蜜多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素能圆满清净六通，由此六通清净圆满，素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复次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布施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之智道，由毕竟空无牵令故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境界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之智道，由毕竟空无悔犯故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安忍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智道，由毕竟空无忿秽故，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精进波罗蜜多，严净一切智智道， 有必净空，无懈怠故。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净虑波罗蜜多，圆净一切智之道。有毕竟空，无散乱故。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圆净一切智之道。有毕竟空，无恶慧故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安住六种波罗蜜多，或别或总，圆净一切智之道。由毕竟空故，无往来故，无取舍故，施舍布施，悭贪净戒恶戒，安忍忿恚，精进懈怠，净虑散乱，般若恶慧，而于其中无所执着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不执布施，不执悭贪，不执净戒，不执犯戒，不执安忍，不执忿恚，不执精进，不执懈怠，不执净虑，不执散乱，不执般若，不执恶慧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当与儿时，不执毁骂，不执赞叹，不执轻慢，不执恭敬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无生法中，毁骂、赞叹、轻慢、恭敬，皆无有故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永绝一切执着事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获功德最上最妙。一切声闻及诸独觉，皆所非有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功德圆满，成熟有情，圆净佛土，素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不辞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诸有情起平等心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诸有情起平等心已，得一切有情平等性，得一切法平等性。是菩萨摩诃萨，得一切有情平等性，得一切法平等性矣，安立一切有情与一切法平等性中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现法中得一切佛共所护念，得一切菩萨摩诃萨共所爱众，得一切声闻独觉共所恭敬。是菩萨摩诃萨，随所生处，眼常不见不可爱色，耳常不闻不可爱声，鼻常不嗅不可爱香，舌常不食不可爱味，身常不觉不可爱触，意常不取不可爱法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能与无上正等菩提永不退转。当佛说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甚功德时，多白比丘从坐而起，各托上福一奉世尊，奉以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儿时世尊即便微笑，从面门出种种色光。时阿难陀即同坐起，偏覆左肩，右膝着地，额掌恭敬，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诸佛现笑， 非无因缘。是时佛告阿难陀曰，此从坐起多白比丘，从事以后六十一劫星欲劫中当得作佛，皆同一号为大窗相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界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。此诸比丘舍世身已，当生东方不动佛国，于彼佛所修菩萨行。是时复有六万天子闻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，欢喜信受。世尊即彼当与慈氏如来法中尽信出家，勤修反省，断诸烦恼，证般若涅槃。而时会中一切大众以佛神力接见十方各千佛土及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并彼众会彼诸佛土众德庄严，甚可爱乐。当与儿时此堪忍界严净之相所不能及。十此众会十千众生各发愿言，我所修福愿当往生彼彼佛土。而时世尊知其所愿，便复微笑，面门又出种种色光。使阿难陀复同坐起恭敬问佛微笑因缘。时佛告言，如今见此十千人否？阿难陀言，唯然已见。佛言，今此十千众生从此命中随彼愿力与万佛土各得往生，从事以后常不离佛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得圆满矣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皆同一号为庄严王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界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。儿时众中具受舍利子，具受大目连，具受大隐光，具受善现等众望所识诸大比丘及比丘尼菩萨摩萨无薄娑伽无薄思伽，皆从坐起合掌恭敬具白佛言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所得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，是广波罗蜜多，是第一波罗蜜多，是尊波罗蜜多，是圣波罗蜜多，是妙波罗蜜多，是微妙波罗蜜多，是高波罗蜜多，是极波罗蜜多，是上波罗蜜多，是无上波罗蜜多，是无上上波罗蜜多，是等波罗蜜多，是无等波罗蜜多，是无等等波罗蜜多，是如虚空波罗蜜多，是无代对波罗蜜多，是自相空波罗蜜多，是共相空波罗蜜多，是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多，是不可屈服波罗蜜多，是能服一切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最尊最圣最上最妙，具大势力，能行无等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能满无等等布施 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具无等等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得无等等自体，所谓无边相好妙庄严身，能证无等等法，所谓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亦由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圆满故，得无等等色，得无等等受想行识，证无等等菩提，转无等等法轮，利益安乐诸有情类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，亦由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与无上正等菩提，以当现证。是故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法究竟彼岸者，应学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坚大婆等，皆因恭敬供养尊重赞叹。而是世尊告诸弟子菩萨等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坚大婆等，皆因恭敬供养尊重赞叹。何以故？因是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人天出现，所谓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、转轮圣王及诸小王，富贵自在四大王中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出现世间。因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欲留、欲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、诸佛出现。因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佛宝、法宝、僧宝出现。因此菩萨摩诃萨故，世间便有种种滋生乐具出现，所谓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病源医药、财谷、珍宝、灯明等物，以药言之，一切世间人天等乐及涅槃乐，无不皆因如是菩萨摩诃萨有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六种波罗蜜多，亦劝他行。是故由此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一切有情皆获殊胜利益安乐。儿时世尊现舌根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从此舌相复出无量种种色光，普照十方净切沙等诸佛国土，弥布周边。儿时十方净切沙等诸佛土中，一一各有无量无数诸大菩萨，见此大光，心怀犹豫，各个往迤自戒佛所，起手恭敬白言：世尊，是谁神力？复以何缘有此大光照诸佛陀？时比比佛各个报言：与某某方有佛世界，名曰堪忍，佛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界无上丈夫，调御士、天人师、佛、婆伽梵，今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现舌根相， 骗赴三千大千世界，从彼舌相复出无量种种色光，普照十方净伽沙等诸佛国土，弥布周边。今所见光，即是彼佛舌相所现。时彼比界无量无数诸大菩萨闻以欢喜，各白佛言：我等欲往堪忍世界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诸菩萨，并听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世尊哀悯听往。时彼比佛各个报言：今正是时，随汝意往。时诸菩萨摩诃萨众蒙佛听许，各礼双足，又绕奉辞，言伴种种宝窗翻盖衣服璎珞香幔珍宝金银等花，奏起种种上妙音乐，经须臾间至此佛所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，绕百千匝顶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儿时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，各持无量种种香幔及无量种上妙天花，来诣佛所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菩萨已，绕百千匝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而时十方诸大菩萨集于无量欲色界天，所现种种宝窗翻盖衣服璎珞香花珍宝及诸音乐，以佛神力上涌空中，合成台盖亮等三千大千世界。台顶四角各有宝窗，种种庄严甚可爱乐。儿时世尊知十方界诸来菩萨及诸天众意乐清净，已与诸法得无生忍，达一切法无作无为，不生不灭，即便微笑面门复出种种色光。时阿难陀即同堕起，恭敬合掌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大圣现笑非无因缘。儿时佛告阿难陀言：今此会中百千俱之诺由他众，已与诸法得无生忍，达一切法无作无为，不生不灭，亦乐清净。由是因缘所现花等诸供养具，上涌空中，合成台盖，台顶四角各有宝窗，种种庄严甚可爱乐。而时会中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从坐而起，合掌恭敬白言：世尊，我等未来愿当作佛，威德相好如今世尊，国土庄严声闻菩萨人天众会，所转法轮皆同金佛。儿时世尊便告具寿阿难陀曰：此从坐起百千俱之诺由他众，与未来世经六十八俱之大劫修菩萨行，花集劫中当得作佛，皆同一号，为觉分花如来，应证等觉，明行圆满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波切凡。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一。时波切凡告善现言：如以辩才当为菩萨摩诃萨众， 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得至究竟，十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子咸各生疑，具受善现，为以自立，当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成世尊威神之力，而时善现乘佛神力，知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子心之所疑，便告具寿舍利子言：诸佛弟子，感有所说，无不皆称佛威神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佛先为他宣说法要，彼依佛教精勤修学，乃至证得诸法实性，后转为他有所宣说，若与法性能不相违，皆是如来方便善巧。舍利子，我当乘佛神力加辟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非自辩才能为此事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诸声闻独觉境界。而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言，诸菩萨者何法增与巍巍菩萨？世尊，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，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？世尊，我以何等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何等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得至究竟？而时佛告具寿善现：唯有假名巍巍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有假名巍巍菩萨摩诃萨众，如是假名为假施舍，不生不灭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善现当知，如世间我唯有假名，实不可得，如是名假不生不灭，唯有等想施舍言说，如是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，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实不可得，如是名假不生不灭，唯有等想施舍言说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如是善现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此二名，皆是假法。如是假法，不生不灭。唯有假名，施舍言说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不则善现，譬如内色，为是假法。如是法假，不生不灭，唯有等想施舍言说，如是受想行识亦为是假法。如是法假，不生不灭，唯有等想施舍言说，如是一切唯有假名，此诸假名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如是善现，若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菩萨摩诃萨，若此二名，皆是假法。如是假法，不生不灭，唯有假名，施舍言说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两间，不可得故。

住一切法无分别中，为修思念住，乃至为修八圣道之故，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，亦不见菩萨摩诃萨，亦不见菩萨摩诃萨名，亦不见诸佛，亦不见诸佛名，为正四求一切之智，暂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住一切法无分别中，为修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为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为修佛实力，乃至为修十八佛不共法故，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，亦不见菩萨摩诃萨，亦不见菩萨摩诃萨名，亦不见诸佛，亦不见诸佛名，为正思求一切之智，暂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善通达实相，未达其中无染无净。卷第482。